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第二节，呢两日收视麻麻地啊，睇下做得好唔好啦。因为成日讲男男女女啊，沟仔沟女啊，啲人点样成啊？不如讲翻啲正经啲，希望咧等即系当一个认识上，即系等人哋认识多啲啦，吓咁新节目咧就陆续咁推出緊，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啦。咁因为今个月呢其实啲 view 数呢整体都上升咗好多嘅。咁希望持续呢个优势啦，咁我哋亦都会不停咁有啲精华嘅。咁广告卖完。上一节呢其实讲緊日本厂你点样接生意，靠报关员，靠台商协会，靠呢、这个运输，即係物流日通啊，近铁呢啲啊，去打关系入去做，有啲要台底嘅，有啲唔使。咁如果要靠得台湾人呢，就多数都係京当村，即係间厂嗰附属嗰个居委啊、村委啊嗰类嘅人嘅报关员去接呢张 order。但係做日本嘢货真价实，做台湾人比较乱啲。其实之前做节目呢我都有讲过。讲过一啲台湾厂呢嘅特色。咁因为佢哋喺心目中其实即系台湾人等于中国人。华人嘅社会虽然佢啲人去咗台湾，但係佢基本上佢哋嗰个观念都一样，有钱使得鬼推磨。所以之前又话黑金政治喺台湾都奉行李登辉嗰个年代。陈水扁都系。马英九我唔敢讲。咁喺佢哋心目中呢都系咁样一件事。所以呢好乱嘅，佢成日都諗有钱搞得掂。咁其实之前呢都曾经喺大匪看天下之前有一节目提及过台湾厂，我帮过一啲台湾厂处理一啲事。因为嗰陣时呢就靠解决问题食饭啦。咁而家呢就正正式式啦，日本公司如果執笠撤退，因为呢近几年呢虽然我冇做啦，但係好多你有时睇新聞睇到啦，好多日本嘅厂家撤出中国啊，跟住呢就，但佢哋通常嚟讲呢，佢哋都会根据当时嘅劳动法同埋各样嘢呢，佢哋会赔清晒钱，即係大致啊，唔敢讲全部。赔清晒钱，光明结业离开中国。但是他一走的时候，譬如日通啊、近铁啊，好多物流啊，或者好多做配套啊，譬如你生产纸皮盒啊，生产机壳啊、机芯啊，这些这样的组装公司呢都会全面撤出的。因为呢间厂来到之后等于富士康，你做 iPhone 啫，你做装嵌啫，但是个底板有些提供底板给你，有间厂你提那些叫服同板啊，譬如你这些是卖 IC， 你这个卖胶壳，你这个卖纸皮盒，你这个是卖earphone 的，即是那个 headphone 的，全部都有相对的厂配套在度，然后佢做组装再出口。所以呢保税区就是咁用的，即其实就所有的机壳有啲呢，譬如偏远啲呢，佢哋就会形成一个物流中心，就所有全世界嘅嘢，当然啦，以前是全世界啦，而家就大陆已经成咗个产业链，就喺嗰度呢就全部运咗嚟，跟住佢组装咗，然后经佢哋嘅合同去出口。日本人都系。香港人就少啲㗎，因为香港人呢其实全面做呢係做两个行业㗎啫。第一个主要啦，即係主要啦，唔係话全部啦，玩具。所以最表表姐就孩之宝振泰啦，或者好似旭日集团啦，咁蔡志明啦，喺平湖，哇，喺一片山岭，犀利呀，当年成个平湖因佢而生。咁跟住就到所谓嘅制衣，我哋香港咧培训大陆嘅制衣嘅人才特别多嘅，咁但系近呢几年咧，其实都因为成本上涨贵撤退咗，咁制衣喺大陆已经基本上咧，香港人咧嘅连一个职位都冇噶啦，咁好多已经系去咗好边皮，离开咗中国添，好多越南啊，而家埃塞俄比亚呢一类咁嘅生存。而台湾人最多嘅产业就系鞋厂。 吓，最低技术最密集，一系就高科技嘅，就系做呢个加工厂，即系做电脑啊、手机啊、电子仪器啊、蓝牙呢一类嘢，系相对比较多嘅呢啲厂，玩具厂就比较少。咁好似分咗党派咁样，而台湾人咧最主要出口咧，大部分啦，基本上就系美国啦。吓、啊，香港就会多样化啲嘅，但系因为以前有配额咧、制衣咧，都系美国为主啦，但其他嗰啲咧就会多样化啲啦。咁而日本咧做日本厂加工啊，譬如好似你 Panasonic 啊，好多嘅厂喺大陆啦，各自嘅生产，但系每一次当佢哋离开嘅时候，基本上都连根拔起。我哋生意失败，即系我做制，我自己做呢个物流生意啦。我失败系因为有两间厂，一间咧就喺固素系做呢个印刷业嘅，后尾卖咗俾梁柏涛。咁咧所有嘅文件啊、签约咧都喺大陆签。咁佢离开，咁啊当时嘅汇丰嘅同埋恒生嘅信用卡啊、支票簿都系佢生产印刷嘅，咁啊号称全个亚洲区第二大嘅印刷厂啦。咁间厂啊搬咗上學山，咁但系咧盐田柜又我哋做，香港柜又我哋做啦，咁一夜之间败亡啦，咁啊钱又损失咗好多啦，啊咁啊香港公司就直头卖咗俾梁柏涛，咁啊。件事完咗，亦都有一啲鞋厂，尤其喺盐埠啊、丽水啊，而家叫佛山啦、啊，嗰阵时就叫南海。除咗玩具厂多之外咧，好多系鞋厂嚟嘅，咁好多因为低科技啦，啊，譬如好似广州石井都有，咁啊起身嘅时候咧，日本人系会全部所有嘅粮会出清晒。所有嘢搞掂系全身而退，而台湾厂近呢几年做得好啲，因为咧当大陆嘅税啊、各样嘅优惠啊冇咗嘅时候，佢撤出咧，而家咁讲，而家基本上咧都光明结业嘅，但系咧就成条产业链连埋运输连根拔起，甚至连小三通、大三通都好啦，都冇。咁讲一讲啦，香港同埋日本同埋呢个台湾啦，佢哋日本人喺度生存，佢有个小区嘅，台湾人就台商协会啦。佢哋一般台湾人呢，佢哋会食返佢哋进口嘅食品嘅。譬如深永糖果系一个日本牌子，留咗来台湾二战之后。咁台湾人呢好鍾意食深永呢个牌子嘅糖果嘅。咁当时呢好多时候呢啲食品呢，小食啊、饼干啊、啊飲嘢啊，好多嘢都系经小三通啊过大陆。咁台商呢就喺嗰度呢就食零食，都系食呢一类型嘅嘢。当然唔系旺旺，唔系康师傅，咁就讲咗俾你听啦。咁而日本人亦都相对一样，香港系另外一件事啦。香港人因为一条筋，香港人基本上有一半以上咧系大陆走烂落嚟嘅，所以咧冇办法。佢哋好多时候开厂呢开返俾乡下，譬如东莞即係东莞啦，即係佢哋叫下，即係东莞嘛，叫东莞。东莞呢就喺返嗰度开。咁佢哋呢就嗰、那个根喺佢哋嗰做到。好多嘅叔伯兄弟都喺嗰度，佢哋做唔出啦，香港人。唔够台湾人咁心狠手辣。以前即系早十年八年台湾厂嘅时候，佢啲机器漏夜停工，跟住就已经卖得嘅卖啊，剩翻嗰啲咧，佢就摆到，跟住咧连根拔起咧，嗰个台湾人就走佬翻台湾，你吹得我涨啊咁啊！你啲伙计生死同佢冇关系，你嗰啲离货啊，所有嘅配套啊，或者同你买料啊、食材啊，包括街市啊。 即系外判嗰啲叫做餐饮业啦，即系话嗰啲食堂啦嘅送菜钱，你都唔想唔好谂住你会收得到，越拖越长咁走。所以咧，台湾人一走咧，好得人惊。咁当然我一个受害者啦，后尾都结束生意啦，啊，即系有之后破产啊之后嗰啲嘢啦。咁但系香港人有啲唔同，条筋喺大陆，佢哋做唔出。咁香港人通常嚟讲，佢唔做，佢搬咗间厂到啦。咁本身以前买落咗嘅地，或者佢做咗嘅宿舍，即系俾员工住嘅宿舍咧，佢哋留翻佢嗰啲，下低做铺仔，做啲小生意，然后上高咧就出租俾啲民工。咁咧好多人咧就靠收租生活啊，喺东莞啊，喺新会啊，喺开平啊，开平厂少啲嘅，江门啊，南海佛山啊，好多都系佢哋嘅。间厂收咗，但系佢条根冇收，佢做唔出。佢哋会留翻佢哋之前买落咗嘅物业，或者将个有办法、有能力嗰啲，就将厂地变屋地，跟住起屋过嚟出租。香港人咧就留翻喺嗰度咧，就做翻啲小生意，同埋做啲出租物业嘅嘢。呢一个咧就系日本、台湾同香港嘅分别。好奇怪嘅，就是根嘅所在。所以咧，日本人系高质一啲，甚至对二奶都好啦。日本人咧就好少包二奶嘅，佢哋基本上就夜夜开心，包个俱乐部，包个会场，或者包间酒店喺度开无遮大会，多的是。台湾人一样。佢哋有台商協會，裏面乜都有做，但係台灣人佢之前做節目講過，就好興咧，就睇下邊條女有工作能力，大學畢業就想辦法搞掂你，跟住你幫佢看廠看城，出面再玩就另外一件事。亦都做過節目，就講話台商好中意一棟樓。啊！唔同台商包唔同地方嘅女就互相監視，咁啊聽翻之前啦。香港人就中意真系包二奶，冇功能性，冇功能性。即系台日本人玩台湾人包二奶，系要嗰个二奶帮手生产，另外再滚。香港人如果真系识条女嘅。唔好话厂家啦，或者系啲中港车司机啦，流落咗喺度啦，产生咗感情，真正走唔甩嘅系香港人。香港人相对喺另外两个族群咧，系相对重感情一啲。好多时候咧，即使香港有老婆或者有仔女都好啦，佢哋留咗喺度咧，佢哋咧都唔会全身而退，梗有手尾巾。我未必见过咧可以撇撇脱脱咁走，啊，始终有联系咯。咁呢个就系香港人，你话佢成功有失败有啦，所面对嘅大陆发生嘅事。包括对嘅伙计，大陆叫公仔啦，个公仔嘅伙计，佢都系咁谂。但系因为你系咁谂，反而大陆人打工嘅、做生意嘅就好多。虽然咧表面上即系咁分下，佢哋觉得日本人高佢一等，系干净文明嘅；香港人系水乳，台湾人系心狠手辣。呢个系基本上国内嘅人对呢三类嘅厂家嘅分别，因为日本人真系干净有规有矩，揸到啲嘢好严谨，好有制度化。台湾人都系，但系佢用咗高压手段，朝头早起身做早操喺个操场度不停咁做，跑来跑去，然后又要演讲，个厂长出嚟演讲，跟住你哋讲好晒你先走。每朝早又做早会又剩，香港人随意啲，香港人讲人情，但系喺佢哋眼中，香港人可欺，因为你哋条根都喺大陆， 佢哋表面上好尊敬你香港人，但心底系另外一套。台湾人佢哋唔系咁尊敬佢，但系佢哋知道台湾人惹唔起。第三，佢哋知道日本人均真，可样样要真系依正手续去做一啲嘢，所以佢知道咧，佢哋能够呃你嘅机会唔多，只有香港人。所以呢一节节目做到呢度。